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回啊，郭达去这个浙江演出，休息的时候呢，逛市场去，他不是爱收藏吗？当地啊是这个紫砂壶的产地，哎，买了一把明壶，拿到宾馆里头，没多一会儿，举着两只手啊，找常宝华来了。常宝华呀，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也一块来演出啊，找常宝华来了。四叔，您看看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我把这壶啊刚放在盆里头，我想洗一洗，怎么我这两只手都染紫了？常宝华定睛一看，嚯，可不是吗？俩手全紫了。常宝华还逗他呢，哎呦，这太好了，便宜呀！你不但买了一把紫砂壶，而且还烙了一副紫砂掌啊！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您看，这就是郭达收藏的时候闹的笑话。郭达两口子呀，除了收藏古董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还是让佳佳告诉咱们吧。 人两口子还一共同爱好，你知道吗？养猫，尤其是那吴芳。不过很少有人知道，那之前他俩对猫没什么好感。 那当初他们对猫是什么态度啊？ 啊，郭达在西安的时候，邻居家就养了只猫，每天女主人打开门就说：“女儿啊，妈妈回来啦。”那时候郭达总觉得对方这脑子不正常吧，不然怎么管猫叫女儿呢？而且那猫还老往郭达他们家溜达，每次来吴芳都吓得哇哇大叫。 嘿，这没养过小动物的人啊就没有那种体会，很多人啊都是一旦接触以后就放不下了。这小动物啊其实挺能促进人们爱心的。 可不是吗？不过你要说这小猫第一次进郭达他们家也不算顺利。到北京之后吧，他们儿子放学之后带回来一只猫，吴芳照旧特害怕，赶紧让儿子把猫送走。可儿子委屈呀，人说了，妈妈，我们先试着养一星期好不好啊？如果一个星期之后你还不喜欢它，我再给同学还回去。吴芳想想也是，儿子刚拿回来就马上送走，给人同学留下的印象也不好。 这吴芳不是怕猫吗？他怎么照顾这只猫啊？ 人吴芳答应儿子把猫留下呀，但是不能放在屋里，把这小猫呢放在阳台上一盒子里头。第二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郭达起床要去演出，吴芳这才想起来什么似的，就跑到阳台上，透过玻璃看见小猫咪的时候，发现它也正隔着玻璃门看自己呢。那眼神儿，吴芳觉得特对不起人家。那一刻，吴芳觉得自己心太狠了，怎么能把它孤零零地放在阳台上呢？ 这么说，这小猫以后的待遇改变了？ 变了。吴芳送走郭达，把小猫抱进屋，给人洗澡，给人喂好吃的。3天之后，吴芳就开始跟儿子抢着抱小猫了。 你看，吴芳的爱心呢，这么快就被培养出来了，这也让郭达父子感到很高兴。刚才咱们听了一半郭达、杨磊、吴刚表演的小品《换大米》，下边呢，咱们就接着听完了。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呀。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 换大米，换大米呢？ 哦，大姐，你是换吗还是卖啊？ 我不换也不买 啊！ 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哎呀，那倒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来，换大米，换大呀米。 快走！那个壶高粱， 高粱米。我就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呀？ 哎呀！ 那倒有个撒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沙一样。 哎哎哎，什么叫黑沙？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那你给来一段。 哎呀，再把俺给开玩笑了，俺连刀来你都没有学过吗？ 要的就是这个份儿。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欢大呀你！哎，大爷，这份还可以吧？ 正经呢。 啊，下来是杂词。 小王，提词。 啊，好。通天的大道。9999， 通天的大道9999啊啊！完蛋！ 今晚的压轴戏就是你的了。 大姐，不是我吹牛呢，我的那秦腔黑沙一唱出来。台底下就没人敢吭气了。 对对对对对，不过、啊、你这个动作得改一改，你唱歌的时候手里要拿上麦克风。 团长，这个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这是调出吗？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哦，对，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我会呀到。 哎，你怎么拐到琴腔上去了？ 哦，对。 今晚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30块， 再加50， 80， 怎么样？ 行，行， 行行行。 哎呀，这文艺街前后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太好了。哦，好，好，好。 哎，团长，团长， 我呢？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嘿。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了。 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呢。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听不完。这个吴芳不是养了小猫了吗？2个月之后啊，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他不得不把这个小猫送人了。究竟是什么事儿呢？ 哎呀，好事多磨呀。要说这小猫在郭达他们家养了2个多月，吴芳出问题了，开始有严重的过敏现象。医生问他，你家是不是养宠物了？你是被传染了，赶紧把宠物送人吧。那时候儿子正好要出国，所以呢再次就哀求妈妈说，千万别把猫送人。你想，这妈妈看着儿子独自去异国他乡求学，能忍心吗？于是得留下了。 留下？那留下他怎么办呀？ 怎么办？吃药打针呗。但是不管用。那时候吴芳最怕天黑了，一到晚上9点，吴芳那俩眼吧就奇痒无比。医生劝他说，你再不把猫送人啊，眼睛就没了。无奈之下，吴芳决定把小猫送人，但他想找一好人家。那段时间吴芳每天就在大街上寻嘛，说看谁长得比较善良。 最后送出去没有啊？他不会又不忍心没送吧？ 送出去了，小猫送走了，吴芳这心呢也跟着走了。哎呦，天天想，天天想，又想起给郭达写信那段日子了。 于是重新拿起笔，把对小猫的思念全都写下来。这一写呀，就整整半年。 嘿，你瞧人家那毅力。哎，他送走那小猫，那病也该好了吧？ 是，送走了，他那眼睛就开始好了。但是有一天，他心里就开始莫名其妙不舒服起来。他给那收养小猫的人打电话，对方说猫啊有病死了。哎呦，听到这消息，吴芳哭了。 您看，正是因为产生了感情，这吴芳才会一下那么伤心。郭达呢，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才能更全身心地投入到舞台的表演当中，为咱们带来一个又一个风趣幽默的小品。下边啊，咱们就一块儿来欣赏郭达、蔡明等表演的小品《北京欢迎你》。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不照不照。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不照了不照了啊。 三二一， 坚决不照了。 三二一， 行了吧？ 再照张合影，你真帅气。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得寸进尺。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我脱了也比你强。 我不信。 不信是不是？那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真好骗。 Welcome to Beijing.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Welcome to Beijing.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Welcome to Beijing.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志愿者太好了。 你会说中文啊？ 我以为你不会。 我中国人，我母语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我看看， 我看看。 那你能看？ 国家篮球馆 啊， 您呢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不是我， 志愿 者，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哎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呀。 No 您啊，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No， 嗯。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I don't know that。 从他到我。 哈哈 啊！明白了。 No， not。 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中央。 春节联欢晚会。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难忘今宵，无论天涯与海角。 不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 哎呦喂， 您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又来了。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城管。 哎呀，真是！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白演啊？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哎， 我是皇上。 哦，鸡，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爱女平生， 您这是公公。 这什么公公？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对嘛，群众都有反应。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上，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我这帮你甩干呢。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Hello, can I help you?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Oh, thank you. Let's go.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你累死我了。哎， 可惜呀，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对呀，哎，姑娘，哎，找什么呢？ 我找老公。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这来不及啊！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哎，不着急，慢慢找， 不着急。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哎呦！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鸡仔儿，这什么名啊？这是？ 不着急，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好的， 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 不着急 ，姑娘啊，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哎，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对，姑娘，哎， 给我 着急啊，一定帮着 你找着啊，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哎， 鸡仔儿， 鸡 仔 儿。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宝贝，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哎呀， 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是， 来，我抱你下来。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还是公公。 今天是5号，再过3天就是我们。 我怎么了？这是 大喜的意气。 再过3天也是我们。 你瞎踢踢什么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你俩准备照相，进来来来来，你坐好坐坐这儿来。 你坐， 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 来了来了， 咱们坐啊，准备照相啊， 笑一个笑一个， 北京欢迎你。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好， 飞机场，好飞机场， 我怎么还没脑袋？ 刚才听到的这个小品呢，叫《北京欢迎你》，是由郭达、蔡明等表演的。接着说郭达和他爱人吴芳的故事啊。这个吴芳啊，特别爱猫，前面咱们也说过了。这消息啊，也不是通过什么途径让其他的猫都知道了，大概他们有微博吧，啊。反正就你传我，我传你的，说这个吴芳啊特别喜欢猫，好多流浪猫饿了就跑他们家门口去，喵喵那叫。这吴芳前前后后啊，一共收留了20多只流浪猫，全都是别人遗弃的。有的小猫呢是自个儿找上门来的，有的呢是身体不太好啊，扔到他们家门口的。吴芳呢把他们一一的都收养起来了。就因为这些小猫，一直过敏的吴芳吃了整整3年的过敏药。这猫要是有了病了，吴芳还得把它们治好了，再想办法给它们找一个好的主人，好的人家。渐渐的呀，爱猫的吴芳在总政话剧团的家属圈里的是越来越出名了。原来呀，这吴芳不爱跟人说话，因为这些小猫可结识了不少的朋友。好了，郭达和他妻子的故事啊，今天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莫文蔚演唱的歌曲《甜美生活》。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要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街里下的春雨气息来临客，一箱咖喱嘴里自动哼着歌，整个夏天那片草地的爱把我的心的饱和，你的吻就是我和未知爱的花朵，爱你的爱怎么能错过，爱上你就是我和清凉的快乐，爱你的爱烦恼算什么。在干涸绿洲开满了沙漠，你的名字是我最记得的歌，不用喝到绿如意时的小河，这就是爱把我的心的饱和，你的吻就是我